逢星期五早上11点，全新环节《开心日报》之《放眼大湾区》， 一齐轻松了解大湾区衣食住行文化生活贴士。 欢迎大家一齐收听。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 听《开心日报》啦。 唉， 咩事啊？瑞文你， 唉，世杰，你知啦，我通常都系日头跑步噶嘛，而家日头咁晒咁热，好辛苦噶。但系咧，夜晚跑感觉又好似唔太一样，唔知点咁。 梗系啦，运动同天气好有关系噶。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天文台嘅团队同你分析一下，到时你就冇晒烦恼噶啦。 而我就会同大家研究一下点样将旧嘅雨遮大变身。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8月11日，教协宣布解散，称努力没用，看不到前景。 政府提五项措施支持本地体育发展。 新增4宗输入确诊，3人曾在港接种2剂疫苗。 世卫警告，如阻止贫穷国家获取疫苗，只会令疫情比现时更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收听收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咁啊，各位同大家讲下啦，港队运动员咧喺东京奥运咧拎到好好嘅成绩啦，呢几日都有同大家讨论过有关于体育发展方面啦。见到特首林郑月娥寻日就公布5项嘅措施，都系有关于发展体育嘅。而家就话涉及咧11亿嘅公帑，咁啊，包括有啲咩措施咧？包括就系提早喺体育学院嘅兴建新嘅设计大楼啦。今届立法会会期10月底啲完结之前咧，就会申请大约系9.9亿拨款咧，希望可以提早2年系可以用到大楼嘅。2024年巴黎奥运前启用，希望可以咁啊。另外咧，就同马会分别咧会拨款1.5亿元咧，系成立一个叫做能力提升基金，用喺科研啦、买设备啦等等啦。咁亦都系希望可以帮运动员啦喺未来3年嘅国际赛事嗰度咧系备战嘅。其中有3项嘅，好似话检视学校教育啦，加强体育嘅投入啦，等啲学生可以参加，增加参加唔同项目嘅机会啦，照顾全职运动员一啲求学嘅需要啦，尽量做到可以等佢哋双轨发展啊，要求8大院校咧为运动员提供一啲弹性学习安排，仲有就系话将体育产业咧，体育发展咧系产业化等等嘅。嗱，嚟緊呢5招啦，講到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對於體育發展嚟講，點睇？除咗精英運動之外，普及運動你自己會唔會都關注咧？講下你嘅睇法。今日直播室咧，請嚟一位嘉賓啊，有香港體育學院主席林大輝，早晨。 早晨，蘇樂文。 早晨，林大輝，講下先。聽到呢5招，尋日聽到有2項啊，最少都係同體育學院有直接關係嘅。你自己點睇咧？呢個 咁首先當然係多謝政府同特首啦，即係明白或者了解咗我哋體育學院發展嘅面對嘅挑戰同埋困難咧，咁啊作出一個針對性嘅措施啦。咁呢啲針對性措施咧，就我諗會有助於我哋未來個發展啦。蘇樂文好坦白啦，現時我哋面體育學院咧，即係出年咧就30周年啦。咁我哋嘅嗰個體育大樓咧，都係超過30周年嘅啦。咁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做開放日嗰陣時咧，好多市民入到呢個體育大樓都哇哇聲，哇好先進啊，好靚喎！咁點解咧？其實佢係將我哋體育大樓嘅設施啊、面積係同佢平時喺社區度同嗰啲康文署嘅運動場館或者係一啲會所、坊間啲會所作比較。咁如果你咁樣比較咧，我哋當然非常之先進啦，同埋非常之即係優質啦。咁但如果從一個精英角度，我哋比拼唔係同康文署嘅會個場地嚟比較噶嘛？我哋同國際嘅一流嘅比賽同訓練嘅場地嚟比較，咁我相信如果咁樣比較咧，其實我哋距離一流水平咧係有大嘅差距嘅，因為始終係30年前嘅設計。咁雖然個中有翻修過，但其實因為每天都用嘅，好多時候翻修唔到嘅，咁個面積就不足啦。隨住我哋現在已經有33個精英項目，當中有20個係 A 級嘅項目，咁呢個訓練場地咧，同當時嘅設計咧係差好遠嘅，因為我自己 嗰個訓練嘅人數亦都多咗，精英運動員嘅人數多咗。我舉例啊，即係大家都好關心個劍擊呢度啦。嗱、劍擊嗰日我特首去到睇我哋嘅場館咧，佢一睇就明噶啦，佢觀察力好強。因為我解釋俾你聽，我哋成個場館你睇到有15條賽道，咁佢都知道啊，劍擊兩個對打噶嘛，就算訓練都對打啦。咁、其實15個隻成員即係30個人打啦，同一時期。但其實我哋個運動員超過30個噶嘛。咁特別是喺即係放學嘅時候咧，有好多年青嘅運動員、兼職嘅運動員嚟練習嗰時咧，成個場館都塞滿曬人，但賽道拍嗰、那個賽道得15條嘅啫，咁肯定就不敷應用嘅。咁其實喺咁不敷應用嘅情況之下，都可以訓練到個劍擊隊咁即係咁好咁好水準同埋咁好表現，你個真係難能可貴嘅。所以嗰陣講完之後，阿特首就明白啦，點解我成日講要。即係要優化呢個劍擊場地就咁解啦。咁、所以咧，同埋佢亦都有觀察到啊，點解話嗰個賽道同賽道之間咧咁窄嘅咧，咪危險咧？咁、就因為我哋咧，其實場地唔夠啊嘛，咁或者逼埋一齊咯。咁如果場地闊啲，你做翻闊啲，個危險性低啲，同埋發揮好啲咯。其實呢啲就引證到咧，我哋個場地係非常之不足嘅。咁、見到有啲地下仲係揾啲即係牛油膠紙黏住去，咁一日日都要練習噶嘛，你根本冇時間去維修嘅、你維修就少咗用噶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嘢都係要我哋面對呢、這個場地不足。另外咧，我哋現在有500幾個全職運動員，其實現時我哋只有440多個宿位嘅啫。咁其實現時就算有440位都係兩個人住一間房、甚至後期已經出現咗咧一間房有3張床。其中嗰啲床係碌架床，咁呢、這個就因為咧當時個設計咧冇諗到個咁多全職運動員，而且發展得咁快，咁所以我哋面對呢個宿位呢個問題，已經個使用率係超過95%噶啦。咁如果未來幾年隨著我哋個水平提升，更多全職嘅運動員，更多人鼓勵佢哋投身全職運動員，住都冇得住嘅。咁所以咧喺興建呢個新設施大樓咧。可以話係迫切性係需要性急不容緩嘅、所以我都好開心。特首咧星期日，其實特首過去3個月嚟咗2次噶啦，嚟咗2次，佢都唔係一見一次就即刻應承嘅。咁我好開心咧，即係嗰次睇完之後，經過我哋解釋之後，佢知道咧係有需要性，有必須性同埋呢個迫切性。咁、所以佢就好快就宣布咗，即係加快興建呢個新設施大樓，因為再拖落去咧就好頭痛噶啦，好多樽頸。情況出現嘅啦，咁呢個會窒礙咗整個精英運動嘅發展嘅、 但新大樓嗰啲設計唔係一早已經定好咗嘅咩？有冇啲咩因應今次特首呢啲措施，有啲資源多咗，有啲改變，或者睇到奧運有啲項目特別成績再好啲，可以喺設計上面再諗多啲，有冇咁樣改變？ 咁、我哋當初個大方向嘅設計係定咗嘅，咁、但隨住今次嗰個成績好咗之後，同埋我哋出去比賽翻嚟嘅聲音，知道咧個科研科學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現在個體壇嘅競爭非常之劇烈嘅，除咗係本身運動員發揮個水準啊，教練做好個戰略之外咧、其實好多時要鬥到科技嘅，咁即係大家知啦，李維斯個戰衣唔係非一般的戰衣啦，即係其實好多去到呢度咧，我哋就一定加大呢個科研科學嘅研究，咁先可以滿足到咧，即係或者係。面對咗未來的挑戰和困難嘅，咁、所以我哋喺有啲相當程度有啲嘢微調嘅。 微調係有冇啲咩方向呢？因為其實我見而家譬如睇翻而家嘅體育學院嘅新大話體育學院嚟緊嘅新大樓咧，本身我見文件都係話有啲營養運動營養有關嘅啦，有啲就係監控中心啊、運動心理中心啊呢啲嚟緊喺個新大樓係咪繼續有呢啲？定係呢啲位都會有啲？ 繼續有呢啲嘅問題，就個比例可能唔同啦。嗱、今日你好似阿何思培都講啦，佢話比賽時臨場發揮最緊要個心態心理啊嘛。咁、其實今次好多次喺個比賽中致勝咧，都係心理贏嘅。好似阿杜海琴佢都自己都接受訪問。初打混雙時有個失落，咁啊情緒上又有個問題，咁到呢、這個女子團體時點樣打得超水準呢？就因為個心理上釋放咗啦，可能見到心理醫生諸如此類。咁呢個平時咧我哋要做多啲啲訓練，多啲輔導。咁營養非常之重要，大家而家個體能上，加朗贏。 除咗贏咗係天生本身有咁嘅體能高度之外，其實一路路俾 keep 住好好嘅營養俾佢，令到個體能發揮到出嚟，又都係嘅。其實呢啲同科研科學都有極大嘅關係嘅咯。 嗯嗯，有冇話因為而家見到就話興建新大樓嘅進度啦，就希望有望可以快兩年，就係去到2024年6月，即係巴黎奧運會開幕之前就啟用到啦。點解可以快兩年咁多嘅咧？純粹係投放錢方面可以 做到。我諗主要就係政府咧就壓縮去一啲程序啦。 嗯 咁亦都特事特辦啦。咁好似今次咁，本來嗰個立法會撥款咧，諗住係選舉完之後下一屆下一屆即係出年下一屆嘅立法會咧，就係2022年1月開始啊嘛。咁佢只壓縮到咧今個會期之內就希望提出撥款。咁呢個就爭咗成4-5個月噶咯喎。咁即係其實每個程序特事特辦去壓縮。嗯咁就會好啦。咁同埋好多嗰、那個興建過程中，我哋睇過個時間表，好多可以平衡去做嘅，一齊做就唔係做呢樣再做嗰樣。咁呢個特事特辦非常之好嘅，因為未來呢幾年咧對我哋咧都係重要嘅。 係翻兩年其實最大嘅幫助係啲咩咧？你自己睇到邊啲賽事可以趕到早啲訓練？ 其實就唔係淨係針對未來呢3年嘅，因為3年起咗出嚟。就唔代表3年內可以用到噶嘛，咁、但係咧，你呢個我哋唔係呢個精英運動咧，唔係淨係發展呢3年啊嘛，但係如果呢未唔係唔度過呢幾年咧，將來好難過一個樽頸地帶嚟噶嘛，所以我覺得越早越好啦，出年有仲好添咁樣。 各位觀眾聽眾，嗱頭先講到啊，同阿林大輝啊，就係香港體育學院主席，講到啦，嚟緊體院咧係有望啦，可以早兩年有個新大樓可以落成啦。嗱，你又點睇咧？同埋尋日特首都講咗唔同嘅措施，有關於體育發展嘅支援方面，你又點睇？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會唔會你自己都係好熱愛體育嘅咧？或者你自己家長對於小朋友會唔會培育佢哋成為運動員都有啲諗法等等？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大家講下嘅。咁我想知道啦，而家舊嗰個起咗新大樓之後，舊址嗰個係會點樣處理，或者係有邊啲運動嘅項目都可以喺舊址嗰度發大啲多啲地方訓練嘅？ 係啊，嗱，舊如果新大樓出現咗之後，我哋有多咗兩個多元化嘅或者多功能嘅體育場館啦，咁可能喺舊址度有啲運動項目咧，可能要搬去新大樓，好似乒乓咁樣。譬如我哋將呢個劍擊館。本來一層嘅啫嘛，即係我一層得15條賽道，可能就成為2層啦，有成接近30條賽道啦。咁學人就利用呢個乒乓館嚟改造，咁乒乓館咧就可以搬到去新大樓啦。咁呢啲其實我哋全部都係計劃中嘅，就未拍板嘅，因為要好精心去研究嘅。咁因為啱啱先琴日。即係話應承加快俾我哋，我就要加快時間去諗。本來呢度我都係遲少少諗噶嘛，而家加快咗我多啲啦。咁其他就係我個體適能中心啦，因為我哋咧其實有500多個全職運動員，個個都要去做呢、這個去呢個體適能度咧就做訓練嘅。咁現時個體適能訓練中心咧其實好爆棚噶，特別是係即係差唔多同一時段就好多人落去，好逼結噶啦。咁將來我哋又喺度點樣即係擴充去啦？因為多咗地方啦，新嘅大樓有成9500平方米啦嘛，咁我靈活性又高咗啦。咁我睇點樣變動，係咪要分開兩個體適能中心啊？淨係維持翻一個，然後加翻大咧？呢啲其實我哋從都係討論中咯。 嗯，除咗講， 但問題多咗地方，其實就好用咗好多啦。 係多地方啦，個大樓睇可唔可以就早啲落成啦。另外一點，尋日提到嘅特首講到話有一個3億元嘅特別基金啊，同政府同馬會係即共同出資啦。咁就話開展一啲運動科技同埋運動醫學嘅研究嘅。呢、這個本身喺運動科學、運動醫學啊呢啲喺體院入邊唔係已經做緊類似研究咩？呢3億出咗嚟嘅時候幫到幾多咧？ 其實蕭羅文未來嗰3年咧，我諗對體育學院或者對精英運動，隨住今次嘅成績叫做大突破或者大豐收咧，其實我哋又面對另一個個考驗同埋挑戰嘅、我相信而家政府同市民對精英運動嘅發展咧力度支持大咗，但同時個期望亦都會高咗嘅。咁我哋呢個動力亦都大咗，壓力都大咗，呢個係不爭嘅事實嚟嘅。咁我哋剛才都講過啦，即係而家鬥唔除咗鬥運動員個質素同埋訓練嘅技術之外咧，其實個科研科學咧係幫到佢點樣發揮最高嘅水平噶嘛。咁呢樣嘢咧，咁如果多咗啲3億，咁未來嘅3年我哋又有未來 就有亞運啦，杭州嘅亞運啦，出年杭州亞運啦，2024年個法國個奧運會啦，同埋期間有好多單項嘅比賽，世界嘅單項比賽啦。咁呢啲嘢咧，全部咧，我諗都係需要一啲額外個功力咧，先可以提升喺短時間提升我哋運動員個水平嘅。你睇今年咧，其實你睇到奧運會啊，即係多謝政府轉播啦，香港市民大家都睇到啦。咁睇咗之後，你都發覺啦，其實湧現都好多新人出嚟嘅。咁好多板塊都有改變嘅。你舉個簡單，你個田徑過往係美國個。差美國唔好話壟斷紅霸啦，起碼大部分獎牌都係俾佢立曬嘅。咁睇下今年個田徑，其實係美國係完全得唔到甜頭嘅。咁我哋就算我哋國家排球啦，都估唔到咁早就出咗局啦。咁亦我哋何詩蓓從來冇諗住一個話有一個香港嘅泳手可以喺世界嘅泳壇度喺個總決賽度遊到個亞軍翻嚟。其實整個板塊都變化好大嘅。咁過中咧，除咗係運動員嘅質素啊年輕化之外咧，其實個科研科學咧係佔咗好重要嘅一環嘅。所以呢3億元嘅投入咧，絕對係幫我哋咧可以一個好有效咁提升嘅。 而家即係去到呢啲科研啊、科技呢啲，係咪淨係喺個別運動喺體院先可以用到，定係其他運動大部分都用到啦？我想知道技術係咪已經去到第一流㗎啦？呢三億係咪可以再去做多啲嘅咧？ 當然冇人夠膽講現狀，我哋體院嘅科研方向係第一流啦。咁其實我哋除咗自己去研發一啲嘢之外，亦都同好多大學合作㗎。譬如我哋同科技大學就個風洞設計啊，即係嗰啲風阻啊。這個幫了蛙艇幫到單車 的比賽的都有一些合作的。譬如我們運動員，我舉個例子比較即容易大家明白一點，譬如運動員要出去比賽，其實有去到每個地方有不同的氣溫、啊、濕度、啊、壓力、啊、氣壓、啊、其實我們體院都有一個地方的箱來的，都模擬了即係一個可以控制到調校到咧個箱咧有唔同嘅温度、唔同嘅氣壓、唔同嘅濕度，目的咧就有時等啲運動員咧就唔使一定要去到啊今日去到一個好冷嘅地方，聽日去到好熱嘅地方、去訓練，就喺我哋個箱嗰度做訓練。但我自己個箱咧就好細個嘅，每次只能容納一個人去做呢個訓練嘅。咁同埋亦都老化啦，係我哋自己。體院研發出嚟嘅喎，咁其實呢個方面咧，我哋可以優化或者同更多大學合作，點去研究呢啲科研，同埋或者加大令到更多時同一時間更多運動員喺呢啲情況下可以接受訓練咯。咁呢啲都係我哋納入嚟我哋即係要改良嘅地方啦。 咁啊，睇下嚟緊呢兩個措施可以再點樣幫到運動員啦。咁另外咧就見到之前體育專員楊德強啦，喺我哋節目都有講到話即係都諗係咪要檢視成個精英運動員嗰個嘅培訓制度啦，個門檻係咪需要調整啦？咁佢都話咧嚟緊要諮詢體育學院等等嘅意見嘅。佢話可能一啲喺以國際比賽嘅成績去計分呢啲都要諗下點樣調嘅。呢、這個你有冇啲咩諗法咧？ 我同意嘅，特別是喺呢個大賽之後啦，我哋今次個成績有個突破之後咧，係呢個整個精英培訓嘅系統咧，我覺得係需要即係即時去檢討同埋去優化嘅。但係一個核心嘅問題咧，我相信我必須咧講出咧，精英運動咧其實講實力嘅，講尖子嘅。首先，如果我同政府去檢討嗰時咧，我會強調咧，你不能夠降低個門檻嘅。雖然坊間好多人話：哎呀，你好多項目啊入唔到嚟，做唔到精英項目咩？咁其實如果你唔夠叻、唔夠強咧，成為一個精英項目，這個不能夠成為精英項目嘅。咁我又唔會好接受咧，將呢個精英項目嗰個水平門檻咧係即係降低嘅。即係一降低咧，其實我哋個整體水準就會滑落噶啦。咁當然咁樣會令到某些體育項目可能一時之間咧係不能夠進入我哋嘅精英學院體育學院。咁呢個我諗係兩難，同埋一個我哋要面對一個取捨咯。所以我諗喺檢討過程中，我自己都會。幾強調啊！精英運動項目就係精英，精英必須高門檻。隨著現在咧個運動個世界體壇個水平咁高，如果你降低個門檻咧，只係令到自己倒退嘅啫。只係能夠即係咪要提升咧？咁當然大家可以研究啦。咁當然咧，我哋可以通過其他政府嘅資助喺個普及嗰方面做好啲。咁普及做好啲咧，就更會產生好多有。發掘到好多更有潛能的運動員，咁佢個項目會做得好咧，咁自然會入成為我哋精英項目。咁用呢個方法成為精英項目，就好過降低個門檻成為精英項目。 除了剛才講到一些支援運動員的技術、科研方面，見到亦都有些有議員提到就話關注運動員的一些薪酬比較偏低，尤其是一些非頂級的精英運動員啦，就話佢哋有些得萬幾蚊啫，唔少都係咁喎。咁對於體院一些對於一啲非頂級的精英運動員有冇啲支援方面？頭先講到譬如話薪酬方面，呢啲係咪都真係比較少一些可以要有需要檢討的地方？ 我諗睇一個一個叫做福利又好，或者一個薪酬我哋叫咩？個整體咧，就唔係淨係等睇佢收到幾多現金嘅。其實即係仲有好多配套嘅，譬如香港精英運動員、全職運動員，佢喺體院度免費食、免費住，佢所有交通出去比賽、諸如此類都係我哋體院俾嘅。咁如果佢退咗役落嚟之後，我哋有個退役計劃，咁有。亦都根據佢個年資，根據佢個成績，有個退役嘅一筆錢俾佢嘅。咁如果想讀書嘅，我哋亦都有個讀書計劃嘅。所以我哋其實唔能夠單單淨係睇佢每個月收嗰個津貼。咁呢、這個仲有就係呢個津貼，其實喺過去幾年咧都係有優化咗嘅。就算2020年舊年啊，整個經濟咁差，咁公務員都動身啦，好多工商界嘅。都僱員動身啦，但去年政府都支持我的提議，就是有加了你的津貼嘅，而家加幅你都不低嘅。咁我想不要一步登天啦。今日的運動員的津貼確實是比以往好了，呢個不爭的事實。但是不是等於佢而家係冇改善的空間，冇提升空間，絕對有的。咁我覺得今次運動員又好爭氣，咁啊顯示咗佢的實力，佢係值得要收呢些增加的津貼的。隨著佢將來佢個成績越嚟越好，咁相信我哋作為主席、作為管理層都會極力爭取同政府爭取，希望不斷咁提升佢哋嘅所得嘅呢、這個。同埋今年好似獎金交許計劃，亦都比上一屆多咗啦。咁呢個係各方面嚟睇咯，綜合嚟睇咯。不管點樣去啦，唔好將呢個運動員份成一個即係冇前景嘅行業嚟睇咯。 唔該曬林大輝，多謝你上到嚟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朝中社报道，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英哲批评南韩和美国启动军事演习，认为美韩选择升级紧张局势，可能面临严重的安保危机。金英哲认为，南韓放棄能夠改善雙方關係的機會，以敵對行為回應朝方的善意，需要為危險和錯誤的選擇付出代價。在美韓一如既往選擇與北韓對抗的情況之下，朝方亦都別無選擇。南韓統一部昨日表示，北韓未有接聽韓方通過聯絡辦公室渠道同東西海軍事通訊線路撥打的例行電話，韓方將會密切關注情況，難以確定北韓是否完全切斷南北韓的聯絡渠道。南韓星期二單日新增2021宗新型肺炎病例，是當地出現疫情以來單日新增病例首次是超過2000宗。以首都圈為中心的第四波疫情上個月出現，蔓延至全國各地。全國單日新增病例已經連續35日保持在四位數。另外，南韓軍隊及醫療人員組成的聯合調查團說，海軍一個前往亞丁灣護航的艦隊出現集體感染，調查結果顯示病毒源頭來自西非沿海國家，艦上有272人確診，感染率高達90%，都是感染 Delta 變種病毒，全部人回國治療之後已經康復。南韓藥監部門昨日批准國內的藥廠進行新冠疫苗第三期臨床試驗。總統文在寅回應的時候說，現時疫苗只能夠依靠海外供應，

地球这个美丽的星球上面的自然景色以及孕育的无数生命都令人叹为观止。逢星期一至五清晨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钟杰良、 罗曼荣、 冯杰， 还有我李秋婷， 大自然之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带你聆听自然之美。 2021年八月十一日，教协宣布解散，称努力冇用，看不到前景。 政府提五项措施支持本地体育发展。 新增四宗输入确诊，三人曾在港接种两剂疫苗。 世卫警告，如阻止贫穷国家获取疫苗，只会令疫情比现时更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三十八分，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咧，有关于政府寻日公布咧系发展体育嘅五个措施，包括就话加快起体院嘅新大楼啦，2024年六月巴黎奥运之前咧，希望可以落成到啊，即系快一两年。另外咧就话同马会咧有一个嘅叫做能力提升基金，就话系有关于一啲科研设备方面咧就可以做多啲嘅。仲有三个嘅就话检视学校课程嘅活动啦，运动学业双轨发展啦，俾一啲运动员，咁同埋咧系发展体育产业等等嘅。對於呢五招，尋日都有冇留意到呢個公佈咧？你又點睇咧？各位觀眾聽眾，歡迎打嚟1872311嘅。請一位嘉賓咧喺電話旁邊同我哋一齊傾啊！日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體育運動及健康學系教授鐘伯光，早晨。 早晨啊，大家早晨。 早晨，鐘伯光。呢五招你自己點睇？係咪算係回應咗即係奧運之後呢個熱潮啊？大家對體育發展嘅關注咧，算係。 是的，可以在我哋成个精英培训嘅顶层上面咧，系一个回应嘅。咁我喺唔同嘅渠道都讲咧，而家我哋我记得1998年我入体育学院吓嘅时候咧，我都即系好困难嗰阵时，游说咧好多队伍嘅呢运动员咧转全职运动，即系做一个全职训练。咁去到今时今日，我哋都知道全职运动员可能嘅人数都去到500啦吓。咁当然啦，你个硬件上面咧系可能即系跟唔到啊。因为空间来讲体院都是需要去再继续发展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只係如果着眼喺体院嘅话呢，其实好多基层上面嗰个配套呢係唔足㗎。譬如话我哋而家讲係小学同埋中学阶段呢係培养运动员最紧要嘅阶段。因为跟返好多唔同项目嘅年龄都好呢，其实小学中学呢个阶段最重要嘅。咁正正而家我哋香港遇到最大困难就係我哋本身读书嘅压力。你見到部分運動員咧，佢到中三咧就絕學啦，因為點解咧？佢轉全職。咁其實令我哋思考就係話，點解叫停學咧？點解唔可以讀書同埋喺個運動發展係雙線行咧？咁我哋知道啊，而家我哋話喺大學去吸收多啲精英運動員啦，係大學反而喺呢個階段入邊咧，好多運動員已經係開始成熟，或者有部分運動員係接近退休嘅。咁其實我覺得要著眼要睇，首先係睇下我哋小學、中學呢個階段。點樣能夠配合到我哋有好嘅苗子入面，或者係提供個平台俾運動，即係俾學生去接觸運動，或者係個訓練，而當中咧佢哋可以同樣同時可以完成學業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要著眼要諗下，我哋小學、中學可唔可以佢哋俾多啲彈性喺嗰個運動有潛質嘅學生，譬如話咧。六年嘅呢個係中學，會唔會可以俾佢讀多兩年，八年先完成呢？係咪啊？因為佢訓練當中或者比賽當中花啲時間，咁另外個別運動員嚟講，會唔會老師幫佢係額外係俾啲時間佢補翻啲上堂啊、考試上面特別安排啊咁樣？咁其實呢個咧就咁嘅彈性處理嘅話咧，可以幫到好多唔同嘅，即係我哋青少年嘅培訓啦。如果你單靠體院嘅話，其實佢照顧係有限嘅。因為當年我都喺體院咁多年啦，喺而家成立嘅制度啦，當然好開心見到今次嗰個獎牌大豐收，係一個係一個成熟期。咁但係未來我哋再去發展嘅話，其實都要喺唔同嘅方面渠道，譬如話除咗學校之外，有好多而家係 退咗休嘅運動員做教練嘅，譬如話你而家好多人去學嘅，包括最近啦，梗係啦，劍擊啦，係咪？咁啊，好多人去想去學劍擊，但係劍擊一般嚟講，好多俱樂部又好，私人嗰啲教授嗰啲學校都好咧，其實佢哋遇到好多困難嘅，因為點解咧？佢冇地方去租啊，租嘅時候可能會突然間哇咁多學生嘅話，佢加租啊。咁嘅情況嘅話，會唔會喺政府呢個方面咧？其實喺宏觀去睇啊，體院好重要。咁另外基層嘅培訓亦都係重要嘅，因為點解輸送苗子嚟講咧，係唔可以單靠體院，係要靠總會嗰部分啦、私人上面嗰個學校咧培訓嘅俱樂部啦，咁地區性嗰啲都係要嘅。咁所以係全媒體啦，幫譬如話好多而家我認識嗰啲朋友啦，佢哋搞劍擊又好，搞乒乓波都好咧，佢租啲商廈嘅或者係工業大廈，咁遇到好多困難嘅。咁政府會唔會喺呢方面提供援助咧？ 系 帮令到呢啲咁嘅俱乐部、私人嗰啲学校能够比较容易系可以保持到佢哋嘅经营咧，系咪啊？ 而家咧 系咯， 头先你讲到话揾啲即系苗子咧，即系喺细个嘅年纪就揾一啲有潜质嘅运动员出嚟啦。见到其实寻日咧政府都有讲到几项措施嘅。第一有一点咧就话会加大力度支持香港学界体育联会发掘更多精英运动员嘅接班人。其實而家喺揾呢啲接班人嘅上面，係咪主要都係靠體育總會嘅教練嘅咧？呢一個位仲有冇得渠道方面係可以多啲揾到呢啲苗子嘅機會咧？ 其實咧，如果係個健康發展嘅話咧，如果你想將全民普及啊嘅嗰個運動去到尖子嘅話咧，其實學校呢個層面係好緊要嘅，因為點解咧？而家我哋個學制，譬如話你想有體育堂啦，但係體育堂你知，大家知道時數係唔夠嘅，一個禮拜得兩次兩節係咪？咁其實咧就係透過學校嘅課餘活動啦，課餘活動嘅話咧，最近政府都俾咗錢去增加係佢去招聘一啲係譬如教練方面嘅人手嘅。咁其實呢個好好嘅措施嚟嘅，呢個應該係加大嘅，加大變咗我哋能夠提供多啲資源俾小學、中學。去到咧增加人手嗱，呢人手增加之餘咧，其實亦都係提供好好嘅出路俾一啲退休嘅運動員嘅，係咪？咁呢個係啦，等佢課餘活動嘅時候咧，係搞多啲運動嘅訓練啊、比賽。咁學界要配合啦，小學、中學而家學界咧，佢資源都有限嘅。點解咧？好多時就係安排啲傳統嘅項目啊，譬如話新興滑板已經冇啦，新興嘅 BMX 又已經冇啦，係咪先？咁朝住呢個咁嘅新嘅發展咧，其實喺學界上邊咧，喺個比賽安排都要多元化啲啦。咁呢個如果有個比賽嘅平台嘅話咧，就會容易令到小學、中學咧會組織校隊啊。因為如果你冇一個學界比賽，好多時咧呢個校唔願意組織校隊，咁啊資源會去咗一啲係有學界比賽嗰啲項目咯。 係咪因為冇體育總會咧，所以就冇呢啲運動？ 體育總會還體育總會，因為體育總會一部分，而體育總會亦都係攞到政府嘅資助，俾佢哋喺一般普及嘅推廣啦。咁佢體育總會亦都係楞住康文署去做一啲學校嘅體育嘅推廣啦，係嘛？因為康文署亦都好大一個係部分咧，就係能推動呢個全民體育。而推動全民體育之餘咧，佢亦都係有場地咧，去配合一啲係苗子嘅發掘啦，青少年運動員嘅培養咁樣嘅。咁所以成個配套設施嚟講咧，正正我諗今次政府話應承咧做一個係成個整體長遠體育嘅政策嘅發展啊。咁其實我好時機。嗱，唔好忘記，而家我哋投放俾精英個項目嚇，即係我當年我接手嘅時候係唔夠1億嘅，而家你去到成超過7億嘅啦，咁我哋當然係咪資源可以無限增加嘅？咁但係我哋都要睇檢視，而家我哋係支持緊20個精英項目，當時12個去到20個，咁部分項目係咪即係精英咧？係嘛？咁變咗我哋要睇啦，我哋因為資源唔可以無限量去增加嘅，咁、 okay. 我哋一定要諗下我哋有效去使用資源啦，因為呢個公帑嚟噶嘛，咁我會覺得係而家我哋面前有行嘅精英，我哋其實好想精英運動員，即係個本身。是做得好唔好啊？用咩指標量度嘅嘢咧？除咗成績之外，有冇其他嘅量度咧？咁樣 另外都想有一個想問一下鐘伯光嘅，就係尋日提到第五點，就話要希望可以發展體育產業啦。而家就話民政事務局局長咧就會主持一個工作小組嘅，會問一下啲商界啊、體育界去再探討，咁啊之後交報告。呢、這個你有冇啲咩諗法咧？要將即係產業化方面去發展體育？ 其實依家大趨勢嚟㗎啦，你全世界，如果你想係真係去配合成個整體體育發展嘅話咧，普及化係嘛？我哋搞到啲城市化係咪啊？另外我哋精英化，另一個好重要啊！我哋產業化或者企業化啦嚇。咁、你見到產業化其實香港有優勢啦。你如果配合你大灣區或者未來發展嘅話咧，其實唔可以淨係諗香港一部分。 係 產業化即係話我哋培養人才啦，喺唔同嘅項目入邊咧，係製造好多啲就業機會啦。 啊，當然你多人參加，你就會有一個大嘅市場去發展。咁，個市場入邊除咗訓練之外，好多係其他相關嘅嘢嘅，譬如話你講到係科研嘅研究啊，同健康有關係啊，係嘛？同一啲係我哋係其實體育亦都可以接同呢個旅遊掛鈎啦，同藝術掛鈎啦，係好闊嘅層面嚟嘅。呢個正正我哋所講嘅產業化啦。 但呢個就好睇，咪商界嗰、那個即係咪投放一啲錢啊，一齊合作。 當然啦，其實商界好簡單嘅啫，你有利潤啦，可以賺到錢，咪佢會投入咯。但係開始嘅時候咧，好多商界唔願意嘅。咁政府咧就要係做一啲功夫，提供一啲誘因俾佢哋。系嘛？譬如话你揾啲大企业去赞助一支足球队得唔得？即系当年都有噶啦，八十年代保罗华咩咩啊，精工啊啲。咁其实你如果能够楞到一啲系，譬如话地产啊，其他大企业去赞助一啲系我哋而家唔喺精英系统嘅体育项目，得唔得？得嘅。咁政府提供诱因啦，譬如话我哋投放嘅资源去咗呢啲搞啲体育嘅时候咧，譬如话喺税项上面去有优惠啦。有其他上面有优惠啦，系咪啊？咁另外企业咧，亦都系应该积极同配合。政府而家我哋成條龍去培養精英運動員咧，除咗讀書解決問題，令到佢可以完成學業之餘咧，佢出路問題啦。咁我退休去邊度做嘢咧？咁其實咧喺佢退休之前嗰幾年就已經安排佢哋咧做一個係學徒或者實習，譬如話政府康文署吸納啦，唔同部門吸納呢啲運動員啦，提供佢哋學習機會啦，大企業可以做啦。咁如果能夠一條龍由小學、中學去到大學，可以收佢完成大學，去到出嚟企業嘅時候咧，已經有曬保障嘅話咧，我相信好多父母啊，直情係鼓勵佢哋小朋友去做運動員啦，係咪？咁所以呢個成個配套設施嚟講咧，如果政府帶頭做嘅話咧，可以將香港成個整體嘅體育普及、連接精英產業同埋或者係一個城市化，可以做得好咯。 嗯 ，OK， 同你倾到呢度，唔该晒你啊，钟伯光。钟伯光咧就系浸会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教授钟伯光嚟嘅。头先就讲到回应咗啦，寻日特首林郑月娥讲到有关于支援体育发展嘅呢五个嘅措施，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讲下呢啲措施会唔会都你都特别关心啊，或者会唔会你自己啊，你本身系做过运动员嘅，或者你自己见到啲小朋友而家做运动员嗰个前景点？系咧，1872311。电话旁边有叶女士，早晨。 早晨啊，萧生。 系，请讲。 早晨，系我听到啊，钟教授讲咧，咁我就有啲反应嘅。 系。 咁我咧就系、是、一个兼职运动员嘅家长嚟嘅。 嗯。 咁佢咧就要游水嘅。 系。 咁咧系游水嘅训练咧系要好多时间嘅，系每朝早咧系5:30到7:00啦。 嗯 咁跟住下昼咧就4:00到7:00，咁如果系翻学嘅时间咧，就大家就好紧张个时间。咁同埋咧，依家系因为体院咧嗰、那个场地嘅限制，有时咧我又要喺体院，有时咧就要去湾仔运动场。 系。 咁我哋即系我哋想讲出咧，就系、是、我哋做一个兼职运动员咧，其实都好多困难重重，佢又要读书，又要兼顾。呢、这個訓練嘅時間已經好長，仲、要咧要花好多時間喺交通。咁我哋咧就住新界，咁每日咧就喺新界間學校就喺九龍，又去香港，即係每日已經花好多時間，仲喺交通上邊咧。咁樣譬如七點訓練完之後咧，紅隧翻嚟咧就塞車，翻到屋企係8:00幾先至食飯做功課，第二朝5:30又即係4:00。即系未夠5:00又要起身，咁变咗系好疲累嘅。 点帮你呢？如果你觉得真系要帮到你个 即系我觉得咧，可以体院咧，可唔可以？譬如去嗰个训练咧，可唔可以考虑翻嗰个家长佢住嘅地方？喂，佢喺新界，你咪全部喺体院咯。如果佢喺香港，就全部即系变咗佢。如果系咁样分配，有时咧就体院，有时就香港咧，咁大家都好疲累。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咧就喺嗰、那个物資啊，因為咧頭先講到咧，就喺體院咧就有啲全職運動員，可能有買啲嘢啊咁樣。咁變咗我，佢有時又要波鞋，又要黑鞋，又要校服，又要好多嗰啲配套咧。其實可唔可以喺兼職運動員咧都有啲 locker 或者即係你冇房啦、 啊？ 咁你可以俾佢擺下啲嘢，變咗我哋咧放學又要特登去車啲嘢，變咗唔係個家庭咧可以咁樣配套去。 即係送啲物資過去，游水啊、毛巾，即係好多嘢噶嘛。 明白，唔該曬啊葉女士。講到佢都話有個小朋友啦，係兼職運動員嘅家長嚟嘅，佢自己係兼職運動員嘅家長嚟嘅，有覺得有啲支援上可以再做好啲。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啦，就係教育界最大嘅工會啦，有90,000+嘅會員嘅教協啦。昨日就宣布話解散啦，咁佢哋已經有成48年嘅工會嘅歷史啦。見到教協會長馮偉華咧，都昨日就講到話過去幾年嘅社會同埋政治環境巨變啦，咁啊最終亦都講到話係有巨大壓力啦，未能夠化解啦，所以就決定解散教協嘅。可以聽一聽佢嘅講法先。 好遺憾嘅係喺呢幾年，無論係社會同經濟或者係政治方面嘅環境，都有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在近這幾個禮拜或者這幾個月，那個情況是變得比較差，那我們是感受到巨大的壓力。理事會已經盡了一切的努力，是希望尋找到一些可行可能的方案去延續我們的會務繼續運作，但是至今我們看不到前景，而且難以繼續我們的目標去實踐，所以我們在無法化解這個危機的時候情況之下，我們理事會經過一致的討論，一致決定，監事亦都一致支持，我們宣布教協解散。 嗱，啱啱咧就係教協會長馮偉華嚟嘅，咁啊亦都係想請另一位嘉賓咧講下有關於教協咧係打算解散呢一件事嘅。有教聯會會長黃君如喺電話旁邊，早晨。 早晨， 早晨，黃君如，講下先教協呢一個嘅決定啦，同埋佢其實喺教育局咧就7月尾嗰陣就話宣布同教協終止工作關係嘅，教協就而家係叫做唔夠兩個禮拜咧就決定話係解散嘅，點睇呢個決定咧？ 這個決定我諗嚟得比較突然，對我哋嚟講都比較錯愕一啲啦，即係咁咯。即係第一個反應係呢個啦，即係點解會出此下策咧？咁一個即係已經48年嘅新，即係你話喺創立嘅時候都係經歷過一段艱難嘅日子噶嘛。咁建立咗一個其實係一個比較龐大嘅一個咁嘅組織啊，即係會突然之間就會宣布解散，即係咁。即畢竟你教協，你話就算都唔同呢啲咩眾志啊，即係等等嗰啲小型嘅團體啊，即係好似話散就散咁。所以有啲對我嚟講，可能覺得比較兒戲嘅感覺啦。因為你解散總係需要一啲比較嚴謹嘅程序嘅，即係包括可能需要聽下即係會員嘅意見，甚至一般嚟講都係我睇過佢，即係有人 send 個會章俾我睇，即係都係需要譬如2/3嘅會員同意啊，咁先可以解散噶嘛。 冇錯， 咁就變咗佢理事會同監事會咁就宣布解散，咁就比較突然一啲啦，同埋比較即係奇怪一啲啦，即係話你當然背後。 Okay. 佢都冇講清楚即係嗰個佢面對嘅壓力係啲咩嘢咁但係你照睇咁面對壓力都係咩嘅啫，都係佢理事會所面對嘅壓力啫。而家你咁但係對於會員嚟講冇嗰種壓力㗎，冇佢哋嗰種壓力㗎。咁成個會解散，因為牽涉嘅唔單單係佢理事會啊、監事會啊嗰啲人㗎嘛，你牽涉到即係會員嗰個影響咗個會員噶嘛，係嘛？即係唔係淨係影響佢哋理事會噶嘛？咁所以呢個問題點解會咁樣去處理咧？咁就變咗係一個比較奇怪啲嘅事咯。 作為一個即係9萬+嘅會員嘅一個嘅工會啦，這個解散咧，對於成個教育界嚟講，嗰個嘅影響有幾大咧？自己覺得？ 影響我諗又唔會好大嘅，因為即係對於教育界嚟講，成個界嚟講咧，我覺得係得大於失嘅，係咪？因為佢過往所做嘅嘢，譬如對教育界整體嘅形象啊，的而且確係負面嘅， 啊，即係喺社會上面得到一個咁嘅形象。咁、但係你話對於個人嚟講，對於個會員嚟講，當然就會可能係失嘅會比較多啦，係嘛？即係呢個無論啲會員佢喺尋找一啲培訓機會啊，尋找一啲權益嘅保護啊，甚至係一啲福利方面嘅事務啊，咁等等。都會是一個選擇嚟嘛，因為你冇咗一個方便嘅途徑，或者冇咗一個支援喺後面，咁呢個就要分開嚟睇啦。 頭先講到話權益啊、福利事務啊等等，其實即係咁多年嚟啦，作為同行另一個工會咁去睇啦，教協喺處理一啲教師權益或者爭取教師福利上面嗰、那個表現或者貢獻係點樣有？ 爭取權益啊，爭取權益咧就分開兩方面嚟睇嘅，係咪？即係佢的而且確係一個，因為佢係工會性質，亦都比較嗰、那個支援亦都比較夠嘅，咁所以有一啲嘅個案咧，的而且確係幫到老師嘅，呢、這個必須承認。咁但係喺爭取權益裏邊咧，亦都有一啲嘅情況咧，佢係我哋覺得係。是起到负面嘅作用嘅，系咪？好简单，譬如你话政府当推动呢个打疫苗嘅时候，咁佢亦都会即系出嚟吓，即系表示反对，即系咁，即系好多呢啲有时我哋喺教育界觉得系应该理所当然嘅嘢，佢都会会嚟反对嘅。咁呢度变咗就一啲会系一啲比较大嘅阻力啦，即系咁样啦。咁当然福利嗰度就呢、這个就大家都知咧，佢系做得比較到位嘅。 但係你自己見到有一個教協解散咧，有啲老師都話擔心嗰個支援少咗，教聯會方面呢個會點樣加強工作咧？ 支援嗰度要睇一睇每一單嘅個案究竟係點啦，即係話教聯會咧就係、是、我哋係，譬如舉個例啊，權益嗰度因為政府宣布咗同佢唔接觸、唔接受佢個轉介咧，我哋都喺度研究緊，同埋已經有一啲部署㗎啦，即係話準備我哋係提供更多嘅服務俾到老師，即係等佢可以尋找即係嗰個支援啦。咁但係你話福利嗰方面咧，我哋就未開始做嘅嚇，即係咁啊。 係咪話會成立新工會添啊？我見話教聯會。 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嚇，即係。有一個新的工會，我哋係其實係成立咗噶啦，不過就即係嗰啲人手配置啊，即係點樣，即係工作程序啊，即係等等，我哋依家要或者啲合作夥伴啊等等，我哋喺度張羅緊啦，應該咁講。 即係教聯會變咗一個新工會，係咪咁啊？ 嚇！ 即係教聯會變咗一個工會，定係點樣會？ 教聯會唔會變咗做一個工會嚇、因為工 會。黃君如，不過我九點鐘之後，我再揾你傾多一陣，你講好嘛？ 好啊，好啊， 唔该晒。 八十九，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信报报道。教育局上个月公布终止同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即是教协的工作关系，之后教协退出职工盟和国际组织，并且成立中史文化工作组，推动教师正面认识国情。但是去到昨日突然宣布解散，表示随着近年社会和政治环境转变，承受巨大压力，理事会已经尽最大努力寻求多个运作方案，几经努力仍然未能化解危机，看不到前景，经过理事会一致通过和监事支持，决定解散。教育局发言人就表示不予置评，强调有关的决定对于局方工作绝无影响。信报报道。 青岛日报报道，成立了48年的教协宣布解散之前，曾经宣布退出职工盟。有传媒引述消息指，当局另一个更大目标是职工盟。消息說，其他屬會和友好組織，包括社工、醫護、航空和運輸等工會，如果涉及違法行為，同樣會成為國安處追擊目標。據了解，近日相繼有屬會退出職工盟，有工會中人承認在目前氣氛下，要尋找新一代接莊有一定難度，部分屬會或者會有所擔心，但職工盟內部仍然會堅守崗位，暫時沒有計劃解散。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科大要求師生開學之前提交疫苗接種或者定期檢測記錄，否則禁足校園。兩間醫學院亦都對參與臨床學習的學生有接種要求。 港大医学院向学生发出电邮，要求接受临床培训的学生需要至少在上课前14日打齐两针，另外设立宽限期去到9月25号，期间需要每个星期做检测。中大医学院亦都要求学生需要遵守医管局接种及检测的规定，否则不能进入医院的临床区域上课。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疫苗副作用是市民却步的重要原因。医院管理局早前在港岛西医院联网葛亮雄医院设立疫苗过敏安全门诊，唯有机会对疫苗过敏人士进行过敏测试，但是轮候队伍出现大塞车，有获转介的市民竟然被告知要排期到2029年。医管局说，现时疫苗过敏安全诊所已经累积超过4000宗轮候个案，医管局将会安排其他医院联网加入协助，加快评估服务。东方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新一期绿置居搞珠结果寻日出炉，今期的绿置居一共收到72000份申请，申请的数目打破过往纪录。由于出售单位只有大约3400伙，相当于每21个人争一个单位，其中家有长者和单身申请的竞争最为激烈。有房委会委员预计今期绿置居的销情理想。大公报报道。 商报报道，本港运动员在今届东京奥运会取得历史性佳绩，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布5项支持体育发展措施，包括加快兴建体育学院新设施大楼，设立基金加强运动员能力，在学校层面强化体育发展，照顾全职运动员求学需要，探讨本港体育产业发展。香港体育学院主席林大辉表示，对政府提出措施感到欣慰和鼓舞，感謝特區政府了解和明白體院在訓練場地和住宿的需要和迫切性。商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成報的社論說，教協宣布解散震撼社會，教協近日遭到中共官媒點名批評為毒瘤，而教育局更加公布終止和教協的工作關係，基本上已經是沒有伸出橄欖枝的回轉餘地。社論說，除非公開寫悔過書，承認過去所做的事情都是錯，如今選擇光榮結業，對於保存司徒華創立的這塊金漆招牌還可以留一點尊嚴。這是成報社論。 大公報社評說，教協將解散歸咎於近來香港社會政治環境發生巨變，承受了巨大壓力，但對自身在前年黑暴期間扮演的角色隻字不提。社評說，教協解散絕不意味著問題已經畫上句號，少數骨幹涉及違法，怎樣處置龐大的資產，執法部門需要全力調查，給教育界和社會一個清楚的交代。大公報社評。 明報社評就說，香港正在經歷大格局的變化，任何組織都在摸索緊適應新時代發展的新平衡點，誰個都不能夠原地踏步，但是無論教育界的組織發生怎樣的轉變，香港的教育仍然要向前行，學生接受優質教育，裝備自己，將來為社會服務，是整個社會的福祉，教師保障學生的權益的專業使命不能涣散。這是明報社評。 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東澳港隊建議陸續凱旋而歸，特首林鄭月娥宣布5大措施支援體育發展，包括與商界以及體育界共同探討產業發展和人力需求。社評說，運動的經濟潛力不可以看小，港府要釐定清晰發展目標和策略，革新既有的聯賽發展，憑商機成績吸引更多企業贊助投資，協助運動員再登高峰。經濟日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啦，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快线啊意外清理好，龙尾就喺新田围村。咁而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收费广场慢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而家封路重开。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近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另外提一提，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隧道公司就说由于 嘅車行得好慢啊，咁所以影響到咧後邊咧都多車。而家東九龍走廊去觀塘方向慢車，車龍排到去進發花園。咁另外啦，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車龍就排到過咗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環保大道迴旋處。路面情況喺港島區下確道西行去上環，左轉去紅棉路咧就擠塞，龍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龍壓道。喺九龍龍翔道去觀塘，龍尾龍盤苑。太子道東去觀塘方向近住景泰苑咧就擠塞，龍尾排到九龍城迴旋處。喺新界西貢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白沙灣碼頭咧就擠塞，龍尾喺翠塘花園。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咧都係擠塞，龍尾就喺沙田污水處理廠。咁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上水咧，都係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行車緩慢。咁而家排到去城門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咁另外後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左轉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就最主要都係喺慢線啊，比較繁忙啦，排到去天富海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桂林啊，正所谓无敌是最寂寞，开心谜题嘅赛果最近我真系赢到有啲麻木咗。 系啊，杜文慧能够成为开心谜题台主，恭喜你咯！即系表示你嘅智慧与美貌并重啦。 嗱，呢句说话咧最啱形容我哋另外一位主持陈淑兰噶啦。不过讲到谜题方面咯，佢真系唔系我对手，我对手喺呢度。 边个话噶？我都有赢过噶。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杜文慧、陈淑兰、黄桂林、林超荣、彪爷榴莲，要听开心日报。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系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系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2021年8月11日，教协宣布解散，称努力冇用，看不到前景。 政府提五项措施支持本地体育发展。 新增四宗输入确诊，三人曾在港接种两剂疫苗。 世卫警告，如阻止贫穷国家获取疫苗，只会令疫情比现时更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有讲到有关于教协啊，寻日就宣布解散啦。见到教育局都有个回应嘅，就话对于教协嘅最新决定，佢哋不作评论，强调最新发展对于教育局嘅工作咧绝无影响，局方咧会继续与名副其实嘅教育专业团体通力合作，致力咧同前线校长啦、同老师咧系保持沟通，并且提供支援嘅。呢个就系教育局嘅回应。继续同电话旁边嘅教联会会长黄君如倾，早晨。 你好。 是黄君如，刚才就讲到话教联会是话已经成立了一个新的工会，是不是这个可不可以吸纳到，因为现在教协为例，他们就每年处理的查询或者投诉是超过三千宗的，你们成立的工会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吸纳到或者取代到？ 完全吸纳完全取代看来还需要一些时间，这个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嗯， 当然我们都去联络一些比如各方面嘅朋友啊，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喺呢方面帮到手，即係咁啦。 嗯， 或者一啲特别係一啲有工会经验啊，即係等等嘅朋友啦。 嗯，即係所以喺人手上都仲係筹备緊嘅，仲係。 係呀係呀。 嗯，除咗话即係处理一啲投诉方面，呢个工会最主要仲有冇其他嘅工作话会做嘅呢？又 咁作為一個工會或者作為一個保護權益嘅，就係兩個方面啦。一個方面就係話你係教育政策嗰方面啦。 嗯。 咁呢個教聯會都一路都有做嘅，即係話你如果有啲政策牽涉到教師嗰個權益嘅，咁即係影響咗教師嗰個權益嘅，咁呢啲當然係需要反映嘅意見啦，即係咁樣。 同教练会点 据理力争啦。咁、呢方面即系你多一个工会，咁可能就多一把声，即系咁啫。 系点样分工咧？但系同教练会同你哋呢个新嘅工会嚟讲， 我哋可能会比较多系喺啲教育政策商方面啦，即系话你。为教育嗰度，即系呢度会着眼多啲啦。咁如果你话一个新嘅工会，佢哋可能就系集中喺教师嘅权益啊，即系嗰方面会多啲啦吓。或者个案啊，嗰方面会多啲啦吓。 最后啦，都想问翻就系，寻日啊，冯伟华都有讲到话，佢哋其实之前做咗一轮嘅努力都冇用啦，咁亦都话承受巨大压力啦，咁所以就决定系解散嘅。但系头先又见到你话，对于佢哋呢个决定都觉得系有啲突然同埋儿戏啦。咁其实见到过去一段时间啦，无论系喺新华社啊、人民日报啊对教协嘅批评，同埋之后佢哋见到有唔同嘅批评声音，亦都见到教协又做咗一啲嘅回应，譬如就系讲话，譬如将啲教材下架啊，亦都讲到明话会即系聚焦翻喺教育专业啊、权益工作等等啦。你自己评估，其实佢哋嘅生存空间系咪冇嘅咧？系咪一定要行到话要解散呢一步咧？ 我头先我讲，我好难评估佢背后仲有啲咩风险。但如果你就咁表面上嚟睇咧，咁你如果唔参与政治啦，你话从此系咪即系咁样？咁你净系搞福利啊、搞权益啊咁，我又睇唔到。点解会生存唔到咯？同埋咁，如果你甚至我话如果你话佢之前做咗一啲嘢吓，即系不获或者呢个接纳，或者甚至有呢个法律风险，举个例啫咁样。咁嗰啲都系现届历史嘅问题啫嘛，系嘛？咁你通常一個呢個同啲會員無關噶嘛，咁所以你換過一批人，咁會唔會又會得咧？即係咁啊，即係你啊，佢哋都曾經做過啊嘛，即係你話譬如總辭咁啊，譬如呢一步得唔得咧？你咪理事會辭職，咁然之後換過一批組織一批另外一批人上嚟，去營運呢個組織，即係咁啫嘛。咁當然即係點啊？咁當然背後我始終都話我哋對於佢所評估嘅風險， okay. 我哋係。唔清楚嘅，系咪 ？OK， 好啊，唔该晒，黄君如同你倾到呢度。黄君如就系教联会会长嘅，先休息一阵。 据研究显示，人类喺两岁半到十岁之间系学习嘅黄金时段。 小学声音醒览系列， 咁选择小学就至为重要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由八月开始，逢星期六晚八点半第一台，教学有心人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嚟小学嘅朋友，用声音导航醒览一下佢哋嘅学校。 小学声音醒览系列 第二集嘉宾，请嚟圣公会伟伦小学邝素如老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疫苗接种咧计划就系开始咗咧，大概半年啦。见到医管局咧都有为一啲有过敏史啦，而计划打针做评估嘅一个嘅疫苗过敏安全诊所咧，其实系有安排服务俾一啲即系有过敏史嘅人嘅，等佢哋打针之前咧做一啲评估啊等等嘅。咁啊见到咧而家话有啲累积嘅个案咧，话超过4000宗，有报道就话咧有啲人要排期排到7年之后先可以系安排到接受评估嘅。嗱呢一个嘅情况。究竟是怎样呢？看到医管局都说决定会调整一个的服务模式，可以请一位嘉宾跟我们去讲一下的。有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学系教授刘泽星，早晨。 早晨。 早晨刘泽星教授。 早晨。 刚才你说到刚才你说疫苗过敏诊所，这个是你负责去营运还是怎样的？可不可以说 这个是我们香港西联网是内科部的，咁我内科部嘅部门嘅主管，咁我哋其中一个嘅科目就系呢个嘅过敏科啦，咁当然系由我哋嘅部门去主持噶啦，咁样系。 嗱，而家见到嗰、那个运作模式系点啊？或者系咪话嗰啲个案都积压得比较多啊？ 系啊，或者我谂即系讲嗰啲之前咧，或者我哋都提一提嘅就系、是，即系点解我哋即系首先要有呢个嘅疫苗过敏呢、這个安全诊所呢个嘅嘅。設立啦，咁我諗即係好多時，我哋喺個疫苗接種計劃嗰度咧，如果我哋希望佢成功咧，咁當然係要解除大家對啲疫苗嘅疑惑啦，尤其是其中一樣嘅就係會唔會打完針會有敏感啊咁嘅樣。咁其實世界各地咧，譬如英國啊、美國啊、澳洲啊，我哋甚至乎新加坡啊，喺亞洲，即係都有好多嘅指引話俾大家聽，我哋有啲咩嘢應該要做嘅。咁而但係咧。 個指引咧，有陣時亦都會令到人會有一啲嘅混淆啦。咁呢個嘅疫苗過敏或者係任何嘅藥物過敏，其實主要我哋係分兩類啦，一啲係我哋普通嘅過敏，譬如我哋食完一個藥或者打完一支針，過幾個鐘頭或者一日之後可能會個出紅疹啊，成嗰啲。嗰啲咧一個普通嘅過敏就唔係一個最嚴重嘅問題，但係最擔心嘅就係一啲我哋叫嚴重性過敏或者休克性過敏，即係話咧打完一個針或者食完一個藥之後，即係半個鐘頭到之內咧就會血壓會驟降，心跳會加速、氣促，然後跟住咧嗰個人可能亦都會有生命嘅危險。呢個嘅休克性過敏係好緊要嘅。咁譬如話，即係喺美國初初開始。佢哋打呢個疫苗嘅時候咧，佢哋嗰個嘅喺今年一月到佢哋個報告，即係舊年嘅經驗咧，每100萬人咧，大概係揾到有11個係人咧有呢個休克性過敏。咁就係因為呢個咁嘅原因咧，我哋就好希望咧係即係防止呢一啲，唔係淨係因為過敏咁簡單，而係呢個嘅情況係可以好嚴重，有生命危險。我諗如果我哋睇翻轉頭，我哋香港嘅即係成就啦，我哋都打咗成即係7月尾咧，已經570,000劑，而家已經600多萬劑啦。我哋香港而家 so far 都係得。有4個嘅，我哋擔係話係有呢個嚴重性或者休克性過敏嘅個案，其實係講緊都唔夠1個人100萬。咁喺比外國嘅，其實我哋真係嗰個嘅個率咧，真係少咗好多。咁我覺得應該係希望係真係當然我哋衛生署我哋係有幾個嘅指引啦，邊啲人唔打得啦，我哋提升大家市民對個疫苗嘅過敏嘅認識。同埋亦都提供呢個服務，希望可以減低佢哋真係有呢個嚴重性嘅過敏，係有啲幫助啦。 咁頭先講到話啲積壓嘅個案咧，而家係積壓成點啊？咪去到7年咁誇張？同埋我想知啦，頭先你都話啦，其實基本上有指引要私家醫生轉介去呢一個疫苗過敏嘅安全診所噶嘛？係咪個指引唔清楚定係點？所以令到啲轉介就好多咁，定係點樣咧？ 我諗轉介好多就即係其實我哋由3月開始就係有呢個嘅過敏嘅門診嘅服務嘅，咁一路就收到好多嘅 referral 啦，咁當然你最近呢幾個禮拜突然間多咗好多咧，因為大家都好擔心嗰個疫苗接種中心會唔會即係完啊，咁跟住就冇得打，咁同埋亦都好多嘅其他嘅原因，大家都真係好開心嘅，其實都我哋係好踴躍咁去打呢個疫苗，咁而香港好多人都真係有一啲嘅過敏史嘅，咁雖然我哋有個指引咧，咁我諗亦都大家嘅同事或者市民啦，亦都好擔心嘅，我有過敏史，我怕唔怕咁嘅樣，咁所以啲。可能佢呢1-2個月咧，嗰、那個嘅入嚟嘅信咧，就真係海量咁多。即係我哋而家由3月開始到而家，我哋收咗大概8000個嘅即係求診嘅信。咁我哋即係你逐封信去睇，都有一啲嘅時間。點解話即係去到2020幾年我哋先有一睇咧？其實就唔係咁嘅原因嘅。首先或者都要同市民呢個有個道歉先啦，即係如果大家有個收到呢個係覺得哇咁耐先有一睇，個原因主要就係因為真係海量，我哋每一日都有幾百封信入嚟，咁我哋就希望咧係首先讓市民咧係得到一個嘅呢個appointment 先啦，咁就然後跟住咧就希望係逐個病咧再打個電話俾佢哋。真係要我哋嘅同事要加工，一個夜晚黑星期六、星期日去打電話，同我哋嘅市民問清楚，然後跟住咧就將好多咧就會撥翻去我哋係即係我哋可以好快去睇嗰個嘅門診。咁另外一樣嘅就係我哋即係呢個疫苗過敏安全。呢、这個嘅服務咧，我哋即係除咗話希望可以減低即係市民對呢啲疫苗有過敏，尤其是嚴重嗰啲，真係可以保護到佢哋咧，就亦都知道即係疫苗接種唔係呢幾個月嘅。其實亦都唔會今年啦，亦都好相信嘅，出年後年都會有。咁呢一啲咁嘅擔心一路都會有嘅。我哋如果淨係我哋香港西去做咧。 是冇可能做得到的，大家也都知道是即係係太多啦，係咪？咁我哋亦都希望喺呢幾個月喺度慢慢咧，我哋即係做到一個嘅系統出嚟咧，係點樣可以係我哋其他嘅醫管局嘅同事都可以幫到手。咁我哋亦都喺即係頭嗰幾個月嘅經驗咧，咁我哋亦都有一啲嘅數據啦，睇咗，譬如有千多個嘅求診嘅人士啦，我哋發覺其實有2% 咧，我哋係擔心係真係有疫苗過敏嘅啫，即係好多咧都唔需要真係要去一個嘅疫苗，去一個嘅過敏專家去睇嘅，我哋可以用一啲嘅簡單嘅問歷病史嘅方法，係可以排除到98% 咁嘅樣。咁我哋就用咗呢一個嘅新嘅方，即係呢啲數據啦，就最近就係同我哋其他嘅六個聯網啦，就一齊係希望咧可以好快脆清到，而家剩翻都仲有成4000多個嘅市民咧，我哋係未睇嘅嚇。 咁所以就唔會話去到好似報道咁講話排到7年之後先睇，同埋你話揾其他聯網嗰啲醫生幫手都唔係一啲專係熟悉一啲敏感專業嘅人士係嘛？即係啲其他專科嘅醫生嚟嘅。 我諗都幾緊要嘅，就剛剛都講嘅敏感咧，我哋市民即係每一個人，你或者喺行出去你個 office 出面都會好多人都話我有呢樣敏感嗰樣敏感嘅，咁所以即係敏感咧係當然我哋有一個嘅過敏專科醫生係會好啦，咁但係亦都係我哋每一個醫生都應該係需要係認識，亦都唔係一個好難嘅。嘅問題嚟嘅，咁我哋嗰個嘅模式咧，就希望係我哋即係呢個嘅港島西嘅過敏科啦，就同我哋其他嘅六個聯網嘅一啲嘅內科啊，對呢個過敏有呢個嘅經驗嘅醫生啊，內科啊。兒科啊都會有啊，或者係家庭醫學啊，或者甚至乎係呢個急診科，佢哋都係有嘅。我哋就係做一個嘅，我哋叫我哋為即係一個我哋支持其他嘅六個嘅聯網，佢一齊去幫助呢啲病人咯。 簡單啲嚟講啊，而家積壓咗呢啲個案，幾時可以處理好？同埋嚟緊喺指引方面有冇嘢需要再改咧？ 首先講咗指引嗰方面先啦，咁我哋都希望就係呢個嘅疫苗過敏安全呢個嘅服務咧，就係可以了解到我哋香港嘅情況，咁跟住咧我哋就可以讓我哋衛生署啊可以多啲資料，就同佢哋再討論係點樣可以需要。有冇需要去改呢個嘅指引咁嘅樣？咁呢個要慢慢做啦，我哋要繼續收集數據啦。咁另外嘅就當然就係我哋而家個模式改變咧，7個嘅聯網一齊做咧，我哋希望啦喺跟住嗰幾個禮拜之內咧，係會將嗰啲暫時未有打針又擔心有過敏嘅人士咧，係可以見到佢哋嘅嗱有。4000多個裏面咧，有1000多個咧，其實係佢已經打咗針，第一劑係已經話有過敏嘅問題噶啦。嗱，咁呢一啲咧人士就暫時嚟講咧就唔安全去再打第二針嘅。咁我哋亦都會盡量咧係喺盡快嘅時候咧係幫佢哋睇究竟嗰個過敏係真定係假啦。咁然後跟住亦都希望咧可以同我哋衛生署嘅同事啦，再繼續討論啦，會唔會打完第一針過敏？第一種嘅疫苗過敏，可唔可以接種第二種啊？咁嘅樣，咁呢個都要一啲嘅時間去即係去睇佢哋啦。 OK， 好啊，唔該曬，劉澤星同你傾到呢度。劉澤星咧就係香港大學醫學院內科學系教授嚟嘅，講到咧就係醫管局咧有為一啲咧有過敏史啦嘅又想打針嘅人士咧做評估，就係一個叫疫苗過敏安全診所嗰度嘅。頭先就話積壓咗啲個案嘅，你有冇類似嘅經驗咧？歡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寻日宣布5項政策措施，支持本港体育发展。 香港體育學院主席林大輝說，現時體院和其他國際一流的訓練場地比較有一定差距。他以劍擊館為例，現時只有15條賽道，最多只能夠容納30人訓練，而賽道之間十分狹窄，根本不足夠應用。林大輝出席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提到現時體院宿位只有400多個，但是全職運動員超過500人，因此有時要2至3人一間房，形容現時已經出現樽頸，擴建有迫切性。他感謝特首支持，而且特事特辦，將很多程序壓縮，例如原本在下屆立法會才申請撥款，但是現時提早至本屆會期之內完成，而在興建過程之中亦都會有多個步驟平衡推進。國家衛健委公布，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1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83宗屬於本土病例，江蘇54宗，湖北14宗，河南、湖南、雲南和北京都有病例，境外輸入有28宗。另外，內地新增30宗無症狀感染個案，本土個案佔7宗，湖北5宗，河南2宗，另外有23宗境外輸入個案，當日轉為確診病例19宗，境外輸入佔4宗。內地累計94,080宗確診個案，4,636名患者不治，87,655人康復出院。南韓新增新型肺炎確診個案超過2,000宗，創出疫情爆發以來單日新高。南韓中央防疫對策本部公布，過去一日新增2,223宗確診個案，較前日增加超過600宗，累計超過216,000宗。新增個案之中大部分是社區感染，另外新增一宗死亡個案，累計2,135名患者死亡。朝中社報導，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英哲批評南韓和美國啟動軍事演習，認為美韓選擇升級緊張局勢，可能面臨嚴重的安保危機。金英哲認為南韓放棄能夠改善雙方關係的機會，以敵對行為回應朝方的善意，需要為危險和錯誤的選擇付出代價，在美韓一如既往選擇與北韓對抗的情況之下，朝方亦都別無選擇。南韓統一部昨日表示，北韓未有接聽韓方通過聯絡辦公室渠道以及東西海軍事通訊線路撥打的例行電話，韓方將會密切關注情況，難以確定北韓是否完全切斷南北韓的聯絡渠道。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同雷暴。朝早局部地區雨勢較大，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仍然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短暫時間有陽光。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530点，跌75点，总成交金额11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31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9.8升3.6，美团234.2跌4.8，小米集团27.6升1.5，阿里巴巴189.4跌3.5，盈富基金27.1升2仙，融创中国21.8系升1.6，信誉光学科技214.8跌5.2。

其實咧佢就係耗資大概2億啦，用咗咧開咗咧到而家咧唔夠2個月啦。見到有環保團體咧近日就發現啊，喺連日嘅大雨之後咧，見到泳灘咧唔少嘅沙粒咧被沖走咗啦。咁見到泳灘咧嘅表面咧都露出咗一啲比較本身喺下層啲嘅沙，咁啊見到係一啲黑色嘅沙嚟嘅，亦都有一啲嘅質疑話啊，呢啲黑色嘅沙本身係有冇害嘅咧，或者對於泳客嚟講係會唔會係一啲污染嚟嘅咧？咁有啲咁嘅質疑嘅，咁啊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講下呢一啲嘅黑沙喺大埔龍尾泳灘嗰個現象係咪一個常見或者正常嘅情況啦？電話旁邊有港大生物科學學院首席講師侯志恆，早晨。 早晨 侯志恒，想讲下咧，大埔龙尾泳滩啦，而家就话喺大雨之后冲走面头嗰啲嘅沙，咁啊露出咗黑沙嘅，呢一啲情况其实系咪一个正常嘅情况，同埋喺其他泳滩又有冇出现嘅咧？ 其实嗰个黑色嘅沙咧，就系一啲我哋叫缺氧层，其实好多呢啲沙滩或泥滩都会出现嘅，咁但系嗰个缺氧层嗰个深浅度咧，就同嗰个地理环境系有关系嘅。咁咩叫缺氧层呢？就係、是、当嗰、那个啲沙浸喺水道好耐啦，咁而里面嘅生物真係耗用晒里面啲氧气，咁喺缺氧嘅环境之下呢，啲生物继续生存嘅话呢，就会喺个厌氧嘅环境里面耗氧冇氧嘅环境里面生存呢，就会产生一啲叫硫化氢嘅物体，咁嗰啲嘢呢就会将旁边嗰啲泥啊、沙粒啊嗰啲就变成黑色嘅，咁通常都有少少臭味。咁呢个好正常嘅，所有泳滩都会有嘅。咁至于点解佢会喺咁浅嘅地方就出现呢？就因为龙尾滩本身就系一个好平坦嘅滩嚟嘅。即系如果你去过嘅话咧，其实以前未填之前咧，即系未做呢个人工小滩之前咧，你由嗰岸边行出去超过100米咧，啲水其实都喺你个大髀左右嘅啫。即系证明佢嗰个斜度好低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咁大部分嘅滩里边嗰啲沙或者泥咧，其实都系浸喺水里边噶嘛。 系， 咁就可能会形成一个即系嗰啲叫缺氧层。咁到佢做咗人工沙滩之后，嗱我自己就唔系好了解究竟系咪真系啲大雨冲走咗啲人工铺落嘅沙。咁所以咧，原先底下嗰层缺氧层就走上面嗰度，定系因为个滩毕竟都系斜度唔高嘅。 系。 咁如果海浪亦都係弱嘅，因為嗰個內灣嚟㗎嘛。咁嘅情況之下，可能個缺氧層就會產生咯。咁所以呢個都係都要接受，因為你選擇喺嗰個位置做呢件事，而嗰個灣個天然條件就係海浪弱啦，嗰個斜度低啦。咁就好容易會有呢個缺氧層。 但除咗有啲臭味啦，可能會對於一啲泳客嚟講，呢啲黑沙出現咧，會唔會對健康有機會有影響嘅咧？ 其实好似乎水质嘅，因为嗰啲嗰层嘅沙粒同水都系即系互通噶嘛，咁如果水里边譬如大肠杆菌嗰个量系高嘅，即系显示水里边嗰个菌量系高啦，咁呢啲黑沙个菌量都系高嘅，咁所以两样嘢系一样嘅， 但系而家就话怀疑系啲即系大雨冲走啲沙而露出呢啲黑色沙啦，這個呢我看到土木工程署呢就說是一個自然的現象來的，因為有沙粒移動啊，那下面海床較深色的沙粒呢就會浮現了出來，那但是日後是不是代表天氣好回，或者隨著水流流回一些沙回來會變回原狀，還是都是要靠人工地鋪回沙上去的呢？ 我就不是很清楚究竟是白色的人工沙沖走了而露啲黑沙出來，定系嗰个缺氧层喺啲铺咗嘅人工沙里边出现。咁呢个系暂时我掌握唔到嘅。咁所以你话铺沙冇用，咁好视乎究竟系因为嗰个滩嗰个斜度同埋水浸水嗰个时间嘅问题令到佢形成，定系因为真系啲即系人工沙冲走咗？咁呢个要了解到先咯。如果你了解唔到，其实我答唔到你呢个问题。 O、okay. K， 但短期内使乜处理呢啲黑沙嘅问题呢？政府嚟， 即系冇得处理噶。你掘唔到就会嘛，因为佢个层，你掘咗面层，下底嗰层黑沙系好深嘅，咩佢缺氧层一形成咗之后，往下都系缺氧层嚟噶嘛。 OK， 系啊。 我见土木工程署话设计泳滩嗰阵啦，都制定咗一啲防止沙粒流失嘅啲方案嘅，包括就话沙滩两边咧有啲防沙堤，咁啊等啲沙咧唔使两边流走咗咁样。就咁睇呢个情况，有冇即系睇到其实可能防沙堤嗰个作用都未必好大咧？ 這個我又答你不到啦。咁但係個、嗯、即係天然海灘嘅形成咧，同嗰個水流同埋個地勢嗰個關係嘅。 嗯， 即同一個海岸，點解呢一節係沙灘，另外一節係石灘？就同佢個水流究竟係咪將啲沙粒積聚喺個灘度？ 嗯， 即係潮汐漲退，啲水又漲又退。咁啲沙粒究竟係留喺個灘度啊，定帶走咧？就同嗰個水流同地勢有關嘅。咁、 嗯、 原本龍尾灘就唔係一個沙灘嚟噶嘛？ 係啊，係。 咁你而家夾硬又起個沙灘，其實你就要面對呢個沙粒流失嗰、那個那個問題咯。 嗯。 咁除非個大環境有好大嘅轉變， 嗯， 即係話整個龍尾灘出邊嘅吐露港個大環境好大嘅轉變，咁可能水流會轉變，就有機會引致你有唔同嘅情況出現。嗯、究竟嗰兩條堤坝係咪可以阻到啲沙粒流失？即係我就冇咁嘅能力去答咯。 嗯，但係而家一般嚟講都話吐露港個水流係慢一啲嘅嘛。對於沙粒嘅流失係 一個袋嚟噶嘛， 係咯，所以對於 個出口咧好窄噶嘛，咁、 嗯、 所以佢嗰、那個一不嬲嗰個叫潮汐沖刷力啊，即係潮汐漲退啲水換水啦，或者叫做成個道港換水都係好低嘅，咁、 嗯、 所以佢天生本身就係一個容易受污染嘅海灣嚟嘅，咁、 嗯、 所以你喺嗰度喺人工泳灘，其實嗰個風險係高過你而家本地其他地方， 嗯。但而家開咗唔夠兩個月咧，睇到個情況係咁啦，亦都見到其實再早期啲咧，就啱啱開呢個泳灘嗰陣咧，都話有嗰啲海膽啊、海毛蟲嗰啲刺傷啊啲泳客嘅情況嘅。整體嚟講，你覺得呢個沙灘係咪都未必太適合繼續做一個泳灘落去，或者開放俾泳客咧？ 其實當初選址喺呢度嘅時候，都唔少人都有唔同嘅原因話唔適合噶啦。 嗯， 咁你話啲海膽會出現咁，因為佢本身就喺度住噶嘛。 係啊。 你鋪咗沙落去之後，咁佢翻嚟都好正常嘅現象咯。咁但係、嗯，即係你呢啲你呢啲嘅衝突，其實你即係當初設計嘅時候都諗到有可能會出現嘅。 嗯。 咁而家你做咗啦，咁我諗係要諗一啲方案，去點樣平衡即係游泳人士嘅需要同埋啲海洋生物嘅需要咯。 O、okay、K。 你點不能下下都即係一有海膽出現，你從全部揾人落去捉曬佢？ 嗯。 即係我又覺得你捉咗。譬如你喺媒體都見到， 嗯、 即係康文署揾啲救生員落去，即係一桶一桶咁樣再起嗰啲海膽。 嗯、 如果你冇合適處理，最後尾啲海膽就倒咗嘅，即係倒落垃圾桶咁先算，即係殺咗佢啦。咁、 okay, 其實你對個海洋生態係冇影響嚟噶嘛。咁、 嗯、 我又唔見到喺呢一方面，即係政府好積極地去即係正面去處理咯。 OK， 好。唔該曬，侯志恒同你傾到呢度，有關於大埔龍尾泳灘話有一啲黑沙嘅情況。侯志恒就係港大生物科學學院首席講師。咁有關於咧土木工程拓展署咧都有個回應，佢就話咧大埔龍尾泳灘嘅兩邊啦起咗防沙堤啦，避免啲沙粒流失啦。咁啊根據咧本署近月嘅測量咧，沙粒嘅數量整體係維持喺兩條護沙堤之間，並冇明顯沙粒流失嘅情況。另外康文署都話啦，本署咧並冇接獲市民咧喺泳灘範圍內咧被海毛蟲啦或者係坑黏魚咧係刺傷嘅報告嘅，咁亦都話咧本署嘅職員咧喺泳灘開放之後咧，每當發現呢一啲嘅海膽等等嘅海洋生物咧係嘅蹤影喺個泳區範圍咧，都有按需要咧小心咁將佢哋咧係移離泳區個範圍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想远离烦恼，就要先管住你的脑。呢本书作者加藤俊德是日本脑神经内科医师兼医学博士。14岁的时候，他为了想了解锻炼大脑的方法，下定决心读医学系。1991年发现功能性近红外线光谱，而家呢种脑部活动的测量法已经被运用在全球超过700所机构之中。 1995年至到2001年，他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放射科从事认知障碍症以及磁力共振的研究。回日本之后，在庆应塾大学、东京大学从事脑科学研究，运用独门研究的加藤式脑部影像诊断法，诊疗超过10000名以上的患者。 至于这本书的宗旨，作者指出是说明心脑机制，透过解开有关脑部的疑问，俾大家可以逐渐能够从脑的角度解释心灵的问题。同时大部分人的烦恼很多时都是能够通过了解大脑获得解决。作者相信只要大家对大脑感兴趣，就可以每日 过得更加开心，同时对周遭亦都会产生好的影响。 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大脑理论了解心理机制，从基础开始解释脑部呈现怎样的构造，各个部分又分别负责些什么的任务，同时又会介绍八个脑区的运作以及训练方法。第二部分将54个问题分门别类，划分为棘手事项、行动、恋爱、心理、成功、不可思议事件共六个主题，并从大脑和心灵的层面来深入解说。 任何人都有自己不擅长的事，而在这部分作者指出，这个可能不是天赋或者努力的问题，而是取决于用脑的方式。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想远离烦恼就要先管住你的脑，作者加藤俊德，由台湾东反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疫情到而家咧超过一年啦，见到有啲学生啦喺呢段时间都要暂停面授课啦，大人有啲时候咧都要在家工作啊，喺屋企嘅时间咧就多咗好多，但系亦都可能造成一啲嘅冲突啊。见到有机构咧做咗问卷调查，就关于一啲亲子冲突嘅，请两位嘉宾同我哋喺电话旁边一齐倾。有狮子山青年商会会长陈杰玲，亦都有系狮子山青年商会嘅梁淑如啊，两位一齐同我哋系香港家庭调解协会总干事梁淑如嘅一齐去倾下嘅。早晨，两位。 早晨啊，乐文。 早晨。 系。 早晨，萧主持。 系。你哋一位就可能讲个数据多啲，一个就讲个分析多啲。我想你讲下今次你哋喺个调查嗰度先有啲咩发现先？呢个系咪阿陈杰玲讲下呢、這个可以？ 系啊。 好啊。 好，请讲。 好啊。 系啦，咁我哋今次做咗呢个调查咧，就发现到有80% 咧，即系做我哋其实呢个调查咧就做咗100个家庭啦，咁咧就参加咗呢个调查嘅，系啦，咁就发觉咧，80% 咧系可以回应到亲子大家嘅感受啦，同埋咧父母溝通有問題嗰時咧，即係參與計劃咧，只有一半嘅受訪子女咧，會揾身邊嘅朋友啊、親人啊、社工去幫手咁樣樣咯。 嗯， 係啦。 我補充翻。其實咧就係啊，係啊，梁淑如。咁咧，其實我哋嗰個計劃咧分兩個部分嘅。咁啊，第一個部分咧，我哋喺四月至五月期間，其實我哋就喺全港咧就抽樣咧就有304個小學生，同埋302個即係呢啲家長啦，同埋小學生。其实各自配对，咁我哋都系亲子关系嚟嘅。咁我其实好想了解翻，第一佢哋嗰个亲子压力啦，同埋个焦虑指数啊，或者佢心理状况啊，其实最重要咧，我哋好想知佢求助意识高唔高。咁呢个系第一个部分。咁第二个部分咧就头先阿陈会长讲嘅，咁我哋就再喺入边咧抽咗100个。系啦，親子咁、 okay. 然後咧就參加咗我哋一啲嘅活動，咁咧就一啲靜觀啊，同埋一啲講座啊，同埋一啲即係減壓嘅，咁希望咧當中睇下佢哋有冇一個成效嘅。 好啊，講下咧見到話調查入邊見到親子之間多咗一啲衝突啊摩擦，主要原因係啲咩咧？ 其實通常咧，佢哋最主要原因咧，共數據所得咧就六成咧。即係差唔多都係升學同埋就業嘅意願，即係一係咧就可能究竟我喺 Zoom 嗰度啊，即係佢嘅學習啊入邊咧，即係穩唔穩定啊，即係專唔專心啊，都係好大嘅來源嚟嘅，走嚟走去啊，我哋成日 Zoom 度見到啲小朋友都係嘅，唔著衫啊，走嚟走去啊，等等。咁有啲可能咧，即係有，因為而家好多都係移民潮，咁啊，我聽翻之後睇翻就好多都話啊，譬如話去唔去移民啊。即係呢啲位置大家有拗撬嘅，咁、 okay. 所以六成就係話，即係個升學個學業進度啊，或者個升學意願，都係佢哋嗰個最主要嗰個衝突個來源原因。 呢、這個另一方面啦，如果有一啲嘅壓力來源啦、啲衝突啦，有冇喺調查度講到家長或者子女一般係點樣處理呢啲衝突嘅咧？咁或者會唔會係主動去求助嘅咧？呢、這個係咪阿陳潔玲講好啲啊？呢、這個都 係啊，係啊， 都可以，都可以，好啊。咁咧就係我哋就發覺咧，其實唔係十分之多嘅家長啊同埋子女咧，佢哋係會去主動求助咯。即係呢個我哋都係好關注呢一樣嘢，其實。 系啊，梁淑如有冇补充呢、這个？ 佢哋點樣處理嗰啲？ 即係個數據嗰度先，我從個數據，因為好多即係佢哋講翻啦。首先咧就佢處理用一個我哋叫一個負面嘅一個方法咯，即係舉個例，例如佢口頭責備佢啦，言語衝撞佢啦。甚至咧，其實冷戰佢都不抽不睬嘅。咁、其實咧，仔女都係用翻差唔多一啲嘅態度對於大家嘅。咁我哋話咧，當中好重要就係有兩成啊，即係差唔多，即係兩邊都係。咁佢用啲更加激烈嘅方法，例如即係肢體碰撞啊等等。咁因為我哋覺得好關注，因為以前我哋做過相關數據咧，即係冇咁多即係一啲負面嘅一啲方法去處理個親子衝突咁樣樣嘅。咁但係可能另一方面就壓力爆煲喎，咁佢就用咗呢種方法去處理咯。 兩成係有冇話係嚟自子女定係家長啊？呢啲肢體衝突係包唔包括埋自殘咧？因為我見到有好似有啲係自殘，有啲就係傷害他人嘅，係邊只㗎？佢哋係？ 佢咁樣嘅，當中咧，我哋話負面方法咧去處理嗰個親子嗰、那個個溝通咧，咁大概 18.2% 係仔女講嘅，咁反而咧爸爸媽媽好啲啊，即係 11.8 就即係譬如鬧啊打啊嗰種嘅方式，即係反而係仔女打多啲咯。我最近接過呢條解 case 都係仔女打爸爸嘅媽媽嘅。 係。咁即係有一啲咁嘅情況出現啦，咁啊都係唔啱啦，因為有一啲咁嘅肢體嘅暴力啦。咁有冇啲乜嘢建議？如果佢哋係有一啲嘅情緒或者壓力爆煲嘅時候，無論家長又好，子女又好，應該要點樣做呢？ 咁樣嘅，因為咧頭先你話佢戒手啊，或者自殘咧，咁其實咧佢當中個數據係話咧，當佢有壓力嘅時候。即係佢處理嗰個親子衝突嘅時候咧，佢究竟有冇？第一，我哋嗰個研究咧分兩個層面，一個咧就係諗個部分，即係究竟有冇諗過傷害自己咧？咁諗嗰度咧，其實都差唔多有七成係話會諗過嘅，即係家長六成咧係個仔女，佢話佢有諗過想即係傷害自己啊，傷害其他人啊。咁但係做嘅時候咧，我哋話咁當中咧更加咧有即係喺個過程裏邊咧，佢直情。傷害啊等等咧都有呢個情況發生，即係有試過咯，六成嘅話。咁所以咧，其實即係當中反映佢哋嗰個，即係我哋最擔心就係佢呢個即係延續落去呢一種嘅即係傷害自己、傷害人哋嗰個意識咧。咁所以我哋點解要即係做翻呢個發布咧？其實就即係鼓勵即係大家一定要正視呢個問題，同埋要正面咯。如果唔係咧，即係好多時下一代就會用咗啲不當嘅一啲手法，即係去做咗呢樣嘢，咁就變咗嗰個情緒壓力啊，就舒緩唔到。咁係呢個係好大件事。 另外呢個可能揾阿陳潔玲講下，因為我見你哋頭先都提到話求助意識方面，今次喺調查數據嗰度睇到，即係無論子女又好，家長又好，喺溝通遇到問題嘅時候，個求助如何？ 係啊，就係咧，有一半家長咧，佢哋就喺教育子女咧遇上困難的時候咧，佢哋就話好少，甚至係唔會去揾協助咯。咁而喺子女方面，亦都係有三成咧，都係話溝通同父母溝通嘅困難啊，都係好少，或者係甚至係唔會揾其他人協助咁樣樣咯。所以都其實反映佢哋都冇乜一啲嘅技巧啊、求助意識咁樣樣咯。咁都擔心嘅，因為呢個係會令到佢哋嘅親子關係更加惡劣咯。係啊。 这个梁淑如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比起之前这个的数字在求助意识方面是不是弱了呢？又 其实呢我们都没想过哇成七成呢是没有想过就是这样东西，即求助意识的。那我们觉得个情况都严重的。因为呢我们说即最重要是他因为他觉得可能一方面不想打搅人家，觉得很辛苦，即在亲戚压力上面，不是说即你那一次就或者那十次跟人家觉得你沉嘛。那所以呢他呢都跟我们分享就说他都很少去找人帮手，都是自己去處理啦。咁另外一方面呢、okay. 有啲呢就可能呢喺爸爸媽媽佢唔喺香港啊，喺國內或者即係咁佢以往可能佢會方便佢嚟香港照顧佢。咁但係而家呢係照顧唔到。咁所以呢就即係呢啲都係一啲位呢我哋話喺個求助意識裏面呢會減弱咗。咁佢都唔識得去點樣去處理返呢啲嘅即係嘅問題，又唔知道社會嘅資源。咁所以以至到呢佢錯過咗一個我哋话介入一啲即系家庭问题嘅最好嘅时机。 好啊，唔该晒两位同我哋讲到你哋呢一个嘅研究调查，啱啱倾过咧就有狮子山青年商会会长陈洁玲啦，仲有系香港家庭调解协会总干事梁淑宇嘅，讲到佢哋喺2021年4月至5月咧嘅一个调查，咁啊有304个小学生嘅家长同埋302个小一至小六嘅学生接受调查嘅。